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随着气温下降，北京开启速冻模式。本周气温低迷，预计平原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将持续在零下五摄氏度或以下。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，十九大、新时代、共享、雄安新区、金砖国家、人工智能、人类命运共同体、天舟一号、撸起袖子加油干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。据统计，今年国考笔试有超过113.4万考生进入考场，考试录取比约为39:1。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 FAST 射电望远镜新发现并得到认证的脉冲星已达9颗。三峡集团新能源公司安徽淮南水面漂浮光伏项目正式并网发电，该项目计划于2018年5月实现全部并网发电，全部建成后项目年发电量约1.5亿度。今天起，全国主要干线旅客列车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恢复为30天，详情请见各铁路局和车站公告。北京北部地区一氧化碳中毒救治网络日前正式建成，怀柔、密云、顺义、平谷等区及河北丰宁地区的20余家医疗机构规范救治标准。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本期摇号申请情况，新能源指标申请人数暴增近4万，超过12万人等待轮候新能源指标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林夕的每首歌的歌词都是章法有度、进退有节，常常以天马行空之笔将主题烘托恰如其分。在他创作的3000多首作品当中，每一首都是一个故事，而每一首词都是一次人生。他用歌词在写小说，用歌词在拍电影。经典九六九，每晚7点，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林夕作词，梅艳芳，《似是故人来》。 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怕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，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？欢喜伤悲老病生死，说不上传奇。恨台上卿卿，或台下我我，不是我跟你。 份有缘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。再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。

谁没有遐想，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换上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生情一缕，染一对人一双，哪怕热情爱一场。渐夕退和唱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 许多

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生活总不完美，总有心酸的泪，总有世俗的悔，总有幽深的怨，总有抱憾的恨。生活亦很完美，总让我们泪中带笑，悔中顿悟，怨中藏喜，恨中生爱。从明天起，做一个率性而行，既知而悟，随遇而安的人吧。 在我的肩膊上，夜行流浪。

是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从此以后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，已经足够。 1996年，林夕创作了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》，作为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结婚礼物。罗美薇便在事业的顶峰时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退出了歌坛，全心全意地在家相夫教子，并将自己的名字以张学友的姓氏冠名。林夕正是被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的爱情故事感动，而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。这是林夕歌词里最幸福也是最满足的一首，浪漫、幸福、坦诚是这首词最真挚感情的表达方式，也是这首词最动人的地方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陈洁仪心动，作词林夕。陈奕迅《夕阳无限好》这首词写在梅艳芳的追悼会当晚，是林夕对人生无常的感慨。即使看起来很厉害、很伟大、很刻骨、很难忘的东西，其实放在宇宙之中只不过是一瞬而已，连个水花都不会溅起。虽然这首歌写得很哀伤，但是我相信也许你听了之后会让你放下很多执念。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林夕的词，莫蔚作曲并且演唱的《完美孤独》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SUV 是国内最热销的车型没有之一，除了通过性、大空间与多用途之外，大家购买 SUV 车型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可能就是安全。SUV 车型的尺寸更大，重量也更大，重心也相对较高，给人以更加厚实可靠的感觉，所以相对轿车而言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性。当然也有很多消费者认为轿车重心低，操控性好，自然也更安全。那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安全性到底谁高谁低呢？ IIHS 这样统计每一款车型的死亡率，每年平均每100万注册车辆中驾驶员死亡的数量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只统计驾驶员的死亡人数，为什么不统计乘客的死亡人数呢？因为每辆车发生车祸时，车内乘坐人数是不定的，很多车甚至没有乘员乘坐，但是每辆车上一定会有一个驾驶员，所以仅统计驾驶员死亡数是最公平科学的方式。从 IIHS 2017年推出的死亡率报告可以看出，在各类事故中 SUV 车型整体死亡率为 21%， 而轿车的整体死亡率为 39%。 其中在单车事故中 SUV 死亡率为 8%， 而轿车为 15%， 而在多车事故当中 SUV 死亡率为 12%， 而轿车为 24%。 可以说 SUV 比轿车安全是成立的。如果从驾驶员的死亡率来看，总的来说 SUV 确实比轿车安全，大一些的车确实比小一些的车安全，所以大家的疑问看似有了结论，但其实很多情况下车祸的发生原因正是驾驶员本身，和车辆的关系并不大。也就是说，提高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意识是降低车祸发生的最好办法。如果道路交通的每个参与者都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，那么不论什么车型，驾驶员乃至乘员的死亡率都将有非常大的降低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小

去了前方的女人，自由的想要飞。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，你退缩的越多，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。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，你表现得越卑微，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。在有些事中，无需把自己摆得太低，只有挺直了腰板，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多点。 好干脆，我